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周三电影音乐热力开场，欢迎收听，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很多朋友都已经期待了吧，今天的周三电影系列到底小月老师会给大家播出什么样的音乐呢？吴雪迪就说了，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老电影的音乐，熟悉新电影的音乐，期待说不清更喜欢哪一类。那节目之前，我现在播出的音乐你熟悉吗？ 震撼登场，是不是充满着期待？

Si bonheur 著名的一首古巴歌曲，而在这里，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又是出现在2046当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而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王家卫电影当中的光影的色彩。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会。 Y que todo tesoro eres tú para mí. Si bonet al lado de tu alma pienso en ti. Si bonet Si bonheur las noches no más se le iba en puro llorar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